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少是必须出门上班的，有没有曾经幻想过坐在家里躺在床上就把这班上了，把钱挣了呢？出门不上班就是想干嘛干嘛，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真的有这种可能吗？有人说可能啊，我就在家里做微商开淘宝店。但有没有可能您被一家大公司雇佣，而且还在家里上班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贾杰你好。 你好向总。 贾杰，你身边有在家里上班的而且是被大公司雇佣的人吗？ 有啊，在北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 嗯，他们都做什么呀？ 有的呢是做这个 IT 的，然后呢有的是做项目研发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咨询界和培训界的也有很多人，就是如果你没有课的话就可以在家里办公 啊。他们过得爽吗？ 挺爽的。 好，我们来看看亚马逊啊最近的一个新闻。 嗯， 总部在西雅图，他们打算招200位员工加入他们已经有57.5万人的大团队，但是不一样的是这200名新员工只需要在家里远程办公就可以了，任何城市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他们公司的第二总部。那么这200名员工涵盖了各个级别层次和专业领域，比如说有设备市场经理，有物流的高级经理，还有一些视频业务主管和客户服务代表等等。其实在2011年6月的时候呢，他们就推出了虚拟客户服务项目，允许雇员在家远程办公。比如说呢，有一些住在部队基地附近，经常要调动到不同地方的军人配偶，就可以用这种项目啊来找到工作机会。有一些有伤病的退役军人，或者是其他有流动需要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在家里办公。这是亚马逊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大公司哈。你身边有这种在大公司工作而且不用去单位打卡上班的人吗？ 我们现在对大公司的定义在咱们国家就是200人以上的就算大型企业，就200人以下的算中小型企业。那像我之前服务的北森公司，那它呢是600多人，那在那里呢就有一部分的人都是可以在家办公的。 有的时候呢是和这个职业内容有关系， 职业的性质，职业的内容。 你看这种互联网类的公司好像不多见吧？ 它是这样的，在家办公的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在交付任务的时间之前把任务给完成了。而且呢是你不需要公司提供其他的资源或者必须的办公的用品。你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200位虚拟的职位的这些人，他们可以随时的在家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工作。那这个呢它其实就限定了一部分的行业可以在家里办公，但有些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在家办公的。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自由职业者哈，好像在家里办公的多一些。 是， 但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公司请一些员工可以灵活的办公啊？ 那这个灵活的办公看起来好像很爽，是吧？嗯、不用去赶早晚高峰，也不用担心迟到，只要把任务交付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看一个研究啊，有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效率比同等条件下在公司办公的效率高13%，并且雇员会更加的开心和健康。这比我想象的好像效率要低一点，我觉得怎么也得高50%起吧，才高13%啊。当然能高这么多啊也挺好。所以说呢，越来越多的500强企业呢提供可以远程办公的职位。比如说从2012年到2016年，至少部分时间可以在家办公的人数提高了4%，达到了43%。这个比例也挺高的了。当然这个统计呢也许是基于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工作效率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会上升，但是从第三天起就会下降，甚至啊比在公司上班还要低。贾杰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一直以来其实我们在咨询中呢，也有很多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他由于受到这种工作和家庭需要兼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师你看我适不适合做自由职业者？那其实除了探索他的能力之外，我更多的就问他第一个问题，说你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力怎么样， 你自律能力怎么样。 对，如果你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差，那我们一般就说你还是有个人看着你吧，这样不至于荒废。但是如果你说哦，我时间管理能力很强，我在该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工作，心无旁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自由职业。 换句话说就是甭管在哪办公，人呢他干几天他总会有懈怠的情绪啊，没有那么有积极性了。 对， 而在家里呢又提供了更加舒适的让你懈怠的条件， 诱惑和干扰会更多， 开个冰箱吃个零食啊，喝瓶啤酒啊， 是 沙发上躺一躺啊， 对， 上个厕所看个手机啊，这个太方便了。 是 而在办公室就没有这种条件。 对， 我觉得这个跟原来上学的时候啊，你是去自习室学习还是在宿舍学习 对 是一样的，是吧？ 对， 所以呢你像 IBM 他们就在2017年宣布终止远程办公政策，要求纽约总部的所有员工回到办公室办公，否则就要离职，让他们走人。所以其实大公司也看到了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些弊病，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或者是说我们职业的分工啊，确实是在有很大的变化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职业它就适合在家里办公？ 它首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传统的这种企业的模式，就是个人服务于组织，或者叫个人隶属于组织。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呢，我们说随着这个人性的自我解放和这种自我实现的这种需求的提升，那大家越来越多的追求这种个性和自由。那公司呢，大家这两年也会看到说逐渐的由传统的那种模式向合伙人这种方式来开始过渡。那到了合伙人的这个时候呢，就成了大家同时享有权利也同时享有自由，但是最核心的一个就成了你要为自己负责。就如果一个人他的行业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不在办公室其实对于他的工作任务的完成没有多大影响，那他完全可以去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比如家里啊、咖啡馆，你都可以自由职业。但是在这里的前提就是你能不能对结果负责。我相信那个 IBM 公司为什么取消这种在家办公的制度，就是有可能他们放开这个制度之后呢，他们的项目或者说是这种任务完成的结果不如以前。 KPI 啊还是那么多。 对 啊，完不完得成啊，我觉得这是老板最关心的。 对， 至于在哪里办公，一切为完成这个 KPI 而服务。 是吧？这就是公司的目标导向嘛，就是说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你能不能把这个任务给我按时按点完成，并且能保证质量。 对，与此同时啊，我们今年还探讨过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个做金融的公司，他们的老板提出来，就是每个月啊，每个星期啊，不是上午休二了，是上四休三。他认为呢，就是很多工作其实可以高效率的完成，没必要天天来。 你在这里面花四天的时间完成五天的工作，那一天你们就去玩吧， 嗯， 何乐而不为呢？啊，你怎么看这种方式？ 对于这个呢，它一定是那种严格可量化的工作任务的这种行业，它是可以的， 嗯， 对吧？比如说，哎，那如果你用四天能把五天的这种生产的东西生产完，那达到了我的这个标准，那你有就算是两天你能完成也可以， 嗯， 对吧？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可量化的，比如这种行政事务工作呀、服务类的呀，或者这种部门管理类的工作呀，那你不可能说是，哎，我把它量化了，我这星期只能接受批多少个条，我这星期只能接受服务多少个人，剩下的我就不管了，它不太可能。 有些呢，它是需要很多部门配合的，不是说你个人能完成的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个人完全能够完成，或者说你们这个组织这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那也可以哈。 这就涉及到一个沟通成本和沟通模式。 但是它也会极大的提高人的积极性，就跟那个啊，原来这个田啊都是给别人耕一样，现在呢、哦、分到自己了啊，给自己耕，你想想这个积极性如何，是不是？ 对， 真的是可以做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当然这可能是大家都向往的。 好，所以就是回到一个自律的问题， 是 怎么来约束自己。其实在办公室啊，有的时候你即使没有那个自律的能力，但是老板盯着是吧，同事也在那忙着，你不好意思啊，那个压力很大的。 对， 但是现在不见面了，你会觉得就是那种紧迫感就没有那么强了。那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更有规律的啊，而且呢保质保量的在家里完成老板交代的工作呢？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自由与责任感觉好像很大的这个话题。 对，就是说它呢其实是一个理论，叫存在主义的理论。 嗯， 在我们心理学里边他说人其实很多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只看到了自由，忘记了背后的责任。但当人们真的在选择过后，又发现说，哦，其实我承担的责任要远大于这个自由。 嗯，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按点按时的上下班，那其实你只需要这八小时听命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在家里呢，你发现你享受了似乎二十四小时都不用去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有可能你需要提高的一个能力就是随时要进入工作状态，对吧？这就是你用八小时换那二十四小时，但反过来你会发现，二十四小时有可能你的神经都在紧绷状态中。 你愿意选哪样？ 对，你愿意选哪个？ 嗯， 那另外一个对人的一个要求就是像刚才你提到的说，哎，如果我们在工作场所的话，即使有可能我们不情愿、不主动，对吧？那因为有环境的氛围的影响。那在家里的话，就是如果要提高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能不能说一旦我确定了这两个小时或者这三个小时是来工作的，你也可以给自己制造一种仪式感。 嗯， 比如说，哎，你换上你工作的衣服，即使是在家里。 好，在家里穿着西服是吧？ 对，也不要那样松懈，因为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它很容易影响人的工作状态，甚至影响人的思维。 嗯嗯，好，再买几个玩偶，假装成自己的同事， 对，这样就可以制造一种仪式感嘛。 嗯， 你就像医生一样，那医生是这种仪式感最强的一个职业。 嗯， 也就是说，哎，只要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对吧？然后呢，他就会进入一种工作状态。那下班之后把这些都脱掉之后呢，哎，他就会进入他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在公司里上班有点像现在的打卡学习， 是 啊，有点像现在的社交学习一样啊，它就有这种比对感， 对， 但是也有你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压力啊。 嗯， 在家里呢，就是大家会获得很多，但是人性的弱点也会暴露出来。 嗯， 好，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时间更自由一些，啊， 对， 更灵活一些的来解决目前的工作问题。 每一次我感到彷徨，不自禁就会回头望。我知道心中有个地方，一定会有一盏灯，照亮每一颗黑暗的心房，指引未来方向。沿着生命河流向前航，就能登陆理想。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 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唯有家。再也不会感到彷徨，不会再失意回头望。我要用心中一点曙光，燃放千万步辉煌。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世界和平共享，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一起登陆理想。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为了家。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 下面我们要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了哈。像这类朋友啊，他们肯定是特别希望在家里上班的，比如说这个打算怀孕的以及生了孩子的妈妈。这位朋友说，我以前啊是一个公司文员，平时加班就挺多的，结婚之后老公也忙，就想着换一份工作，刚好怀孕了就辞了职，在家待产。年初啊生了宝宝，婆婆呢也很照顾我，现在啊宝宝也不小了，我想重新工作可不可以啊？但这次不想再当文员，我比较倾向于自己当老板啊，因为可以找员工，平时自己的时间可以宽裕一些。看来他好像不太差钱儿啊，我这个分析啊，潜台词他没有谈到这个收入待遇压力的问题。 对， 你怎么看？ 首先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它的自由度更多的表现在你决断的权利上，并不是说创业就必然是时间和精力上的自由。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比方说你真的去采访任何一个老板，你会问他说，你感觉自己创业和给别人打工真的更自由吗？我觉得100%的老板会跟你说不是的。对吧？你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享受的自由度大了，但你要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多了。 当老板的自由就是你想招谁就招谁。 对，你有决断的权利。 哎，这个权利很大。但是呢，你没有不做决定的自由。 对， 就是很多事情都要你拍板。 对，就像说你上班可能就是我就负责这一件事儿就可以了。 对， 但是你要当老板就要同时兼顾所有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想知道就是创业当老板这件事情，因为他显然不是要当个体户，个体户就是自顾自嘛，他还要顾别人招人，对吧？那对于创业的话，那我们如果这是一个理性的想法的话，一般就会问关于创业的这些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思考，那我们就会来问说，第一，你打算经营什么，也就是说你的商品是什么， 因为商品一般就两种嘛，一种是实实在在的物品叫实物，另外一种叫服务，比如说你开一家快递公司啊，或者说你开一家家电维修啊，那这些都是服务类的。那第二个，你的客户群有哪些人，这就是我们之前要做市场调研嘛，我精准服务于哪些人。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你，这就是创业的最核心的三问，商品是什么，渠道有哪些，客户在哪里。如果把这三个问题想明白了，我们接着再问你三个问题，对吧？第一，你的团队是什么样的，那第二，你有哪些优势和资源，对吧？比如你占据了客户资源，你占据了成本资源，你就像小鹿刚才猜测说你占据了资金资源，对吧？你不会锻炼。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在这个团队中的角色是什么，如果你规划完了所有的人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他们给你赚钱，那我们可能就会反过来问说他们凭什么要养着你，他们就可以干了。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回去上班吧。我觉得他是不是用自己想当老板的方式来逃避啊，原来上班加班挺多的，老公也很忙，是不是他甚至还可以辞职在家待产，一般很多孕妈妈是不敢这么做的。 对， 她还考虑到她， 因为完全脱离职场之后再进来就是很难了。对 对，所以她有这个资本，她就是不想上班， 不差钱，可以说 是吧？那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在家里当全职妈妈呀。这也是一份非常伟大的职业，而且一点都不轻松。 对， 挑战也很大。 是。 但也许你从中就找到乐趣了呢，有妈妈从中找到乐趣，当然辛苦和快乐是并存的。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全职的妈妈呢，他们有一些担心，就是说那我长期这样的话会不会跟社会脱节，而且孩子总有大的一天，比如他上了小学，对我们的依赖性就不是那么大，那那个时候我要重新回归职场的话，就算我要创业的话，我是不是与社会的这种接触就过少，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担心。 对，但是不妨你可以试试，反正你现在都已经辞了职了， 对， 是吧？你带孩子带了那么六七个月啊，你可以再带六七个月，带到一岁啊，你这个六七个月不影响你再去找工作， 对， 但是可以让你去尝试一下，你适不适合做全职妈妈这份工作，因为任何工作都要尝试的，你不如花点时间来尝试做妈妈啊，做全职妈妈。再来啊，再来说，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原来是公司文员，加班挺多的，如果他还要去工作的话，你认为他还可以去做点什么呢？其实更多的是做行政秘书类的工作，是不是这个工作， 这个呢，我们第一个呢要看他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的。 他如果结了婚了，我们猜想的话，工作了也有个三四年至少，是不是专业的重要性就不大了呢？因为他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因为如果他继续做这个文员的话，从他的这个经验和年龄来看的话，依然摆脱不了要去加班。但是这个加班呢，对于他接下来比如说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其实对他的依赖还是蛮大的。他大多数就是孕产期的妇女是不能够接受这种大量的加班，尤其是在休息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他之前的专业能够给他找到一份相对更好一点的工作，那他可以去考虑。但是如果说哎呀，我的这个工作经验和专业只能集中在做文员，那就可以先去这些人才库的这些市场或者网站上，你去看一看，跟人家谈一谈，能不能说，就像我们第一个这个话题里提到的，说我可不可以自由办公？比如说把这种文员的工作能够量化，比如说，哎，我可以写这些什么什么书啊，然后写这些公司要求的这些文本啊，然后我每个月大概写多少，或者我在固定的时间内可以交付。当然，如果说人家可以接受你这个。但是一旦量化之后，你工作时间就会少嘛，他可能在待遇方面会对你降低，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在你不差钱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很好找工作的。 对， 是吧？ 对。 但是就是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阶段主要去找工作，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不是特别看重收入的话，那你关键是需要从工作中获得什么。就当你目标清楚的时候，你在取舍的时候就不那么茫然。 其实他已经很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他不差钱的话，他找到一个他想干的事儿啊的难度啊就不会那么的大， 对，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的开心不开心呢？在港剧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那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在工作单位工作的挺开心，那正是你要考虑跳槽的时候了。哎，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贾杰你好。 香露你好，大家好。 嗯，贾杰，首先想问问你的观点，适合还是不适合呢？ 这里呢看怎么看了。有一种说法呢说，你要勇敢地走出舒适区，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断地去成长，接触新的东西，而不会孤独自封。 所以有它的合理性是吧？ 对，有它的合理性。 哎，那职场人大部分是在什么时候跳槽呢？有人认为是金三银四，看时间啊。有人认为呢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了，担心企业内部重组把自己啊挤掉，或者是不想被外派啊，或者是薪水不够高，忍受不了奇葩的老板等等。很多人辞职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最近我们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当你工作一切都挺开心的，一切都挺顺利的，你就应该积极的寻找工作机会了。因为在你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情绪不会很好，那么自信心也会受到打击。你是愿意朝气蓬勃的去找新工作，还是愿意垂头丧气的感觉有点朝不保夕的去找新工作呢？哎，所以说在你工作顺利的时候跳槽面试别的公司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因为你更放松更有自信啊。就像很多朋友啊，他去参加考试，他呢就是去玩票的，而那些人呢考试没有通过，他可能就没有工作机会了，他找工作就很难了。你想一想，这种考试对于你两个人来说心态那应该是有天壤之别的。 它还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分开来看，一种呢找工作呢叫被动去找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工作中的各种不满意，尤其是当下的这个目标不能够实现，甚至触碰了个人在当下需求的底线，那这个时候被动找工作呢，那确实有一种说被欺骗，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些承诺都没有实现，或者说满怀的这种失落感然后去的，那确实他的状态在发挥的过程中不由自主的会带出来。那还有一种人呢，他会主动去规划自己，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是这样，当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阶段自己之前规划的目标都实现了，他就不会继续停留在这里，要上继续去走，或者说我们要去往更好的平台去发展，或者对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有一个更新的挑战， 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不像说，哎，我今天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我的生活可能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他是在好中去择优，而那一种呢，他是在这种忧患中去求生存。那当然他们俩的情绪状态就不一样， 是在辉煌当中离开啊，华丽转身、啊、 对，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今天老板给我升职加薪了啊，我是时候见一下我的猎头了。所以呢，就是这种心态啊，确实会影响到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发挥的这种状态， 对吧、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现在的单位备受好评，有满满的获得感、成就感， 嗯， 那这也是你能够获得更好机会的一个筹码， 对， 对吧？猎头会问你，那你有什么样的业绩啊？新的老板，你面试的那个公司的人力资源会问你，那你现在干的怎么样、 嗯？ 你看刚刚我干的多好啊，是吧？刚升职加了加薪什么的， 对， 对啊，那你有的说。嗯，而如果你公司现在这个业务量也小啦，这个行业也不行啦，你这个部门有可能要被砍掉，然后人问你，你有什么样的业绩啊？说我三年前怎么怎么样，好像欠点意思啊。 这就是我是去加盟，还是我求别人赐我一个工作 啊？ 这样的一个姿态上肯定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对， 所以啊，居安思危啊，还是很重要的。 是。 啊，我们不一定要说这个思维啊， 对， 因为你现在还很抢手，所以趁着这个时间把自己卖一个高价啊。 对， 日本的有一个著名的猎头啊，人力资源专家，他说一定不要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跳槽。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说，你找到好工作的这个机会，不如在市场比较景气、行业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这是从行业的角度， 嗯， 那换到个人也是有同理的哈、 啊，是这样。 好，那听众朋友，工作挺开心的， 是时候联系一下你的猎头了。 这里有份工作不考虑一下吗？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所遇到的问题啊。他说，我在事业单位上班，性格内向，不太善于言辞和交际，属于见到领导就绕道走的那种人，但平时工作特别认真，尽职尽责，还有点完美主义，为了把事情做好，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的，但是我就是不太会做表面上的文章。这领导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事，对我很有偏见，大会小会明里暗里都批评我，总是纠正我的错。同一件事情，我这样做就会被批评，别人那么做就不会说什么。他表现得特别针对我，因为这样我工作很不开心，很压抑。这一年来因为这个事情，我都内分泌失调了，甲状腺和乳腺都长了结节。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再生气，但是还是忍不住要生气，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生气对身体不好啊， 对， 这 尤其是对内分泌系统， 嗯 嗯，这些躯体化的一个疾病呢，它其实更多的我们叫心因性疾病。 嗯，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说呢，他有追求完美的这个表现。那其实领导是不是真的针对他呢？我们得分开来看。一种可能性呢，就确实是在客观上，领导可能觉得他只是把事情做好，但是不太会沟通，那可能在这个方面指出他的问题，那这个是客观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可能是主观的问题，我们要排查的是，领导会不会对别人也是这样？如果这就是他的一种管理方式，那很多时候呢，就跟他在工作上追求完美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心理机制上来讲，完美的背后是掌控，就是我想把一切都掌控在我的这种期待中去。那第二种呢，完美的背后是掌控，掌控的背后是什么呀？你猜一下。 掌控的背后其实是怕失去。 对，就是不安全感嘛。 啊，给我加十分。 对， 猜对了。 这种不安，就是我们往往说，哎呀，生活中有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哦，他其实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 是。 对，你像我们这种安全感比较大的一般人就会说怎么着都行，管他呢，对吧？不安全的人就是不行，一切都得尽善尽美，我不能让别人说我。 但是他领导也说别人啊，他说了同样一件事情，我这么做就被批评，别人那么做就不会说什么。 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你可以找机会去跟领导沟通。 嗯， 对吧， 领导你出来一下。 当然这种沟通的模式就会说，不是说你为什么要批评我，而是反过来去澄清，说就问目标嘛。领导您觉得我下次怎样做，哎，您就觉得我在进步了。 嗯， 这是上下属上下级沟通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我们不能问上级为什么，我们要问上级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万一他这个领导就是有问题呢，就是不会说话，情商就是低，或者说就看他不顺眼。 这就在职场中我们说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像游戏规则一样的东西，第一，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换工作，要么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么就去医院了。 对啊，当然那是最无奈的一种 方式。他已 经去了。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他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他在工作中不善于言辞，然后呢见到领导都绕道去走，我可以接纳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到完美，但是我不愿意去做那些沟通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得反过来到头上来找，那当初选择这样的工作理由是什么，因为显然从你的个人特质来讲跟这个工作是不匹配的。 那他选择这个工作也许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也有可能就是信息的一个偏差嘛， 他不了解这个工作。 对，我认为事业单位就是很稳定啊，然后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儿做完，朝九晚五就可以下班了呀。 对， 但是你去了之后发现好像这里玩的游戏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 对，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说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要么你调整心态接纳现实，因为你当初要的稳定朝九晚五是有的，对吧？那其他的呢我们就不能有期待了。 嗯， 那第二种呢就是说你去观察其他的那些人，他们是如何如鱼得水的适应这个环境的，既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又能够得到领导的青睐，你看看你愿不愿意提高自己的这方面技能。 另外呢就是还找一个相好的同事吧。啊， 对， 走得比较近的 同事互助一下 啊，这个没事呢请别人帮你出出主意， 对， 是吧？ 嗯， 大家还是都愿意帮助， 尤其是你身边跟你面临同样问题但是他能够游刃有余去应对的， 对， 这就叫榜样嘛，你可以去参照。 另外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一面之词， 是的， 对吧？我勤勤恳恳，我加班加点，我任劳任怨。 对， 为什么领导就这么不待见我？ 就是他的主观标准嘛。 啊，这是你说的，对吧？但是你出活了没有？你做的那些是不是领导要求的？你那个完美主义是不是在点子上？ 是。 啊，你不跟我打声招呼，你就把这事儿干了，我并不认为你是一个好员工，对不对？ 对，也有可能是越权。 你见着我面绕道走，我正想问你一个事儿呢，你跑了，对吧？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对。 啊，人家跟你做的事一样，他跟我请示过呀， 嗯， 你跟他做的一样，你问过我吗？ 对， 我现在不要你做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经常说做完的这个标准是来自于主观标准还是来自于组织的客观标准， 嗯， 对吧？因为最终其实他这个问题是一个适应不良的问题嘛。那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讲，适应不良就是两点，就组织满意度和个人满意度不能平衡。 组织满意度和个人满意度不能平衡， 对， 就是老板的和你自己的。 组织满意度非常核心的一个就是组织对你的技能的所有要求你能不能达现， 嗯， 就像咱们的 KPI 一样，对吧？然后个人满意度就是你当下这个阶段的需求组织能不能满足你， 嗯， 那他显然这两个都不能达现。 嗯，好，哎呀，我觉得这个环境啊也特别像家庭环境， 是， 就是父母对孩子那么好，你怎么一点都不买账，是吧？ 对， 还对我有这么多的怨言，大家的各自期待不在一个点子上。 对，就是我们都很努力，但好像我们没有去完成共同的目标。 嗯嗯，是，心其实没有往一处使啊。 对， 但我觉得，如果领导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呢，我觉得领导做的也有点不太到位啊，因为毕竟你是领导嘛，是吧？员工出了这个问题你就没有责任吗？ 对，领导可以就是明确的去指出，对吧？你怎样做然后就可以了。 对，你像员工都因为工作的事情内分泌失调了，你就不能主动的和员工去说说吗？是吧？暗地里批评他啊，明里暗里的说他，这个你都把员工说成这个，是吧？要去挂号看病了。 嗯， 这领导确实也有点过啊。 嗯， 刚才贾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点了一下，他说现在这种问题呢是心因性的疾病是吧，怎么医啊？你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医学吧？ 对，因为心因性的疾病呢，往往指的就是这种长期的负面情绪得不到处理，然后呢就引起了躯体性的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种浅表性胃炎、神经性皮炎、神经性脱发，对吧，等等，这些呢都是由于长期的压力、焦虑甚至是抑郁得不到处理，它在躯体上的表现。因为它最先作用的就是人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一旦作用之后，你的这种神经递质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大家听说过的什么多巴胺呀、五羟色胺呀、乙酰胆碱呀，这些兴奋或者抑制兴奋的这些递质一旦出现，就会先作用你的内分泌系统。 嗯， 一旦作用你的内分泌系统，你的这些躯体的表皮组织啊，或者你的这些负责它的神经活动节律的这些器官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先开始表现的有一种叫做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就是咱们内脏器官的功能紊乱，那进而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失眠啊、食欲不振啊，或者说是对它的这些整个的内分泌、消化系统甚至这种皮肤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心因性的疾病。对于心因性的疾病呢，一方面呢就是临床医生呢可以帮你控制病情，对吧，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它可以给你一些缓解这种皮肤症状的这些药物，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去接受心理疏导，把你内心的那个焦虑处理了。当那个焦虑没有的时候呢，你这些症状自然也就得到缓解。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特别节目啊，是职场养生堂。在这里我们说一个背景，贾杰学的是心理学是吧？ 对，医学心理 学。要学几 年呀？学三年 啊，医学心理学。 对， 刚才你所说的这些呢，也是老师说的，课本里说的啊。 对， 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 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啊。对，不是他自己编的啊。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最后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就一句话，如何对待老同事对你的刁难。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很多职场中呢都会遇到过。那这个刁难呢，我们分开来看。第一个呢，可能真的是这个老同事他的这种做事方式可能有欠妥。那如果他真的是妨碍了你的底线，或者说是妨碍了你的个人的这种利益，那你一定要去跟组织去反映和沟通。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延禧攻略》和《如懿传》？我觉得这些嫔妃啊， 他们的位分和进宫的这个年岁不同， 是，对吧？ 这个比喻很好。 乾隆就是他们的老板， 对， 能随随便便跟老板告状吗？ 那就看你的受宠程度了呀，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招来的核心员工，那老板可能不太会让你受各种委屈，对吧？会怒斥那些人。但如果说你可有可无，老板可能就得掂量一下，对吧？我要不要为了这个人去得罪其他人？ 但是啊，那些嫔妃们，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背景啊，他们的这个阿玛， 对，家族嘛， 家族 叫母族 啊，也是不管是军政啊，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所以领导是要去权衡你们对这个朝局稳定的意义的。 是的，那你说这乾隆怎么来平衡啊？ 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个人的做人做事是有问题，并且阻碍了组织的这个目标，那我相信领导一定会去处理他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他仅仅是情绪上，或者说是说话的方式上可能有一些不当，但是他该教给你的，该告诉你的还是在带领你成长，我觉得不妨就忍一忍。因为毕竟其实在很多单位里边，带新的员工或者带实习生是没有绩效的， 这是我之前调研的时候发现，说为什么人们对于新员工大家说没有好脾气，就是因为这部分他被认为是一个额外的工作。 哦，是，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他辛辛苦苦带一个新员工，过两天那个新员工走路都不正眼看了， 就是没有任何工作量和回报嘛。而且呢，现在就像很多公司呢，他的其实自己的本职工作已经很累了。那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问一些老员工的问题，我问第二遍之后他就很不耐烦。我说他已经很忙了，第一遍能告诉你就不错了，你居然还要去问第二遍，你想想他能有好气儿给你吗？ 对对 对， 可能某种刁难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表现，只不过呢，就是咱们自己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限，是吧？ 那还有一种呢，这种刁难呢，就好像是我们说是一个不良传统一样。就像很多行业进去之后好像都要过这一关， 就是我要摆摆架子， 对 吧？我要彰显一下我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啊，在我们 这种优越 后宫里面的这个地位。 这就像多少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样，说那我当年也是被人们这么刁难的呀，我干嘛就平平白白的交给你呢？ 冤冤相报，是吧？ 对，这个在很多行业中也会见到，比如说一些机工行业呀，就是或者说以前因为有一些轨道工，然后呢我们去给他们培训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都是徒弟，要敬重师傅。然后说没事啊，等你熬到师傅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那好像就是一种传统。但是这个呢，如果真的对于这个行业新生力量的成长已经构成阻碍的话，那就得整个从行业内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件事情。 嗯，有可能这就是这个行业或者说这种公司多年来的 传统 问题，是吧？他自己都不觉得，就老员工自己 因为有可能老板也是打这儿过来的， 对，这就是他们的企业文化。你 就像我们之前实习的时候，有时候说，哎呀，这个老师经常呵斥我们，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当学徒吗？还能不受点气？ 嗯， 对吧？然后说没事啊，等你以后有本事了，你也可以呵斥他们呀。但是我们从今天看来，那个当时可能是来调整你的心态的， 对， 但是从我们过来人的角度就会说，哎呀，这样做还是不太好。 嗯， 但是有可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好的模式是什么， 嗯， 因为他没学过嘛， 是， 对， 就是这么多年来了，很多人都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 对，就是大家约定俗成 了， 嗯， 是吧？他也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终于有一天能够释放， 有机会去释放， 因为他一直压抑，他也会憋出病来，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去分享和传递的， 嗯， 只是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呢，你一定要用心。就是你可以去求助，但第一你不要去打扰人家， 嗯， 对吧？人家正工作呢，然后你要求人家放下手里的活，无论多忙都先解答你的问题，这个因为你在妨碍人家。那第二个就是注意，一定是一个问题只问一遍，一定要长点心。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得要学习，就是你别受了气了，什么也没学到， 对， 这个就是话 入不敷出嘛， 是吧？ 对， 哎，迅速的呢上手， 嗯， 成为这个公司的核心， 也就可以尽早摆脱这种新员工的这种状态。 哎，老员工其实有时候也会担心你会不会抢我的饭碗，是吧？有这种生存的压力感， 嗯， 那么他自然不会对你有太多的这种好脸子。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们就不仅仅是同事关系了，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啊，这个后宫里的这种嫔妃之间的关系， 潜在的竞争， 他有的时候呢是姐妹，也有的时候呢那 就是 敌人 嘛， 啊，在什么样的位置摆成什么样的心态，你自己去做决断和分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老员工如果感到自己生存那种压力的话，他还能心平气和的对你喜笑颜开的对你吗？那个就难了。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你毕竟还是个新员工啊， 嗯， 你不可能马上就上位，你不可能马上就超越他呀， 对， 所以你还是要拥有核心能力， 对， 赢得老板对你的重视。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情绪和方式可以放下，你关键是要拿到你要学的东西， 嗯 嗯，这样我们就可以抓大放小， 是， 说两句就说两句吧，只要给了你答案就不错了。 嗯 嗯， 职场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所以说你不可能不受气，是吧？ 对，因为没有人说应该教你或者必须教你这么回事，因为毕竟是你有求于人嘛。 对， 嗯。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受了委屈，你才知道给人家一种善意的表达和传递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对， 就你受过苦，你就知道啊，原来